白毅依然没动。韩宗一看，不会真的有那么夸张吧？于是放下书，拍了拍白毅的肩膀。白毅突然抬头看着他，安宗被他认真的眼神吓得有些说不出话，最后他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 有些事情一个人忘掉了，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忘记了。时间流逝不可追回，但人的意念却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厚重，厚重到让人喘不过气的地步。和你说你也不明白。好了，我去弄吃的，吃完后我们得去找一次祭天。 说完白毅就起身去弄晚饭。安宗保持着僵直的姿势，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想到自己可能被他给耍了，回头就骂： 我靠，我不明白你明白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接下去就该说你吃的盐比我吃的饭还多呀？ 白毅又没有回答他。安宗低声骂了句神经病，就继续看着书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白毅所说的这些话貌似在哪里听说过，或者说这种话安宗潜意识里是有感触的。他甩了甩脑袋，也不想再看那种洗脑一样的文言文了，把书放一边，继续玩自己的游戏。吃完晚饭，他们两个就匆忙地赶到祭天的派出所。门卫一听他们是来找祭天的，二话没说就指着后面让他们自己进去。他们又来到了那间招待室。伟谈还没有到，只有祭天一个人抽着烟来回跺脚，一看他们进屋就赶快上前问道： 你们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吗？我要不要带枪或者电棍什么的？ 不需要，你想跟来就跟来吧，不过千万别出声。这次如果我们运气好，可以看到真正的月下美人。 安宗在旁边没有插嘴，一来他不太喜欢祭天这小子，二来是他内心的疑问并没有解开，但是却又无从问起。白毅做事从来都是做一步说一步，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告诉你他接下去的行动目的。所以按照过去的习惯，还不如睁大眼睛自己去看，然后把事情连接起来。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，只要一步一步下来，总能理清线索，否则就会像祭天那小子一样丢人现眼。就在他们谈论的时候，伟谈走进了房间，他的手里捧着一盆只有叶子的昙花，花盆也很考究，是景德镇的青花瓷盆，外面用白纱布包着，叶子几乎被半透明的纱布给遮盖了。虽然没有看到昙花的样子，但是单单就叶子而言也十分奇特了。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他们面前开口说： 这株就是爷爷最后留下的冷美人，它比一般的花期都要早，而且耐得住寒冷。可惜的是，别的昙花有两个小时的绽放，但是这株却只能短短地开上十多分钟，最多也就熬到20分钟不到。 安宗一听这话便明白了里面的意思。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它开败之前让韦妥看到？ 没错，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，我在花盆下面放了温水沾过的棉花，所以可以让花保持的时间再长一点，不过时间依然很紧张。 四个人都不说话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，要带着一具只有寻路寻物意识的尸体去看一株只开十几分钟的昙花，这样的事情太玄乎了。最后白毅开口说： 那么你知道这花什么时候开吗？ 嗯，我想我应该知道。 伟谈认真地回答，他轻轻掀开白纱布头，他们看到昙花的花苞居然是开在昙花的叶子上，看上去摇摇欲坠的，搞不好就会掉下来。难怪昙花会是那样的脆弱，不容易种。 估计晚上12点左右就会开花，只要一开我就会通知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在这个期限内带着祖父来看。 这种事情实在太困难了，他们有些为难地看着伟谈。伟谈把眼神投向白毅： 你能帮我的忙吧， 带着我的祖父来到我指定的地方。 白毅抿着嘴巴不说话，他看了看那盆花，片刻之后才开口说： 可以。 安宗和祭天都向白毅投去怀疑的眼神，白毅并没有看着他们，而是依然注视着这盆花。祭天估计觉着这事情太悬了，还想要开口问，让安宗给拦了下来。他对着祭天摇了摇头，意思让他不要问，反正问了也白问。韦谭又给他们交代了一些事情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刚刚建造好的绿化带： 就是这里，你们带着我的祖父到这里来。 你觉得值得吗？ 值得，因为昙花一现，只为韦陀。 北谭微微一笑，依然说了一句，说完以后就离开了招待室。安宗看着白毅，白毅的眼神有些复杂，不过很快他就转过头。 时间可能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咱们等到韦陀起尸的时候，祭天，你依然像上一次一样跟着他。小安，你先跟我走。 安宗也来不及问为什么，白毅已经迈步走出房间，他只有快步追上去。外面已经天色暗了下来，白毅走在前面，一边走一边问他： 你还记得那辆幽灵车的站点吗？ 怎么又是幽灵车啊？安宗心里有些嘀咕，然后开口说： 记得，不过你替他做什么？ 自然是要他带我们去韦谭那里了。 安宗脸一下就白了，那些腐烂的乘客和司机又一次回放在他眼前，他心虚地问： 可以不去吗？ 不能。 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。等他带着白毅来到那个车站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他瞅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钟，离上次乘上车子还有一段时间，于是他们两个人一个站着一个蹲着。一辆辆的车子从车站开过去，但是他们要等的那辆却不会在这种时候出现。风越吹越冷，安宗裹紧身上的大衣，把脖子缩在衣领子里。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，对面工地也停止了工作，再远一点的工厂又冒出了白色的烟雾，一切和昨天晚上一样。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路过，朝他们两个瞄了一眼就迅速地离开了。安宗感觉有些麻木，抹了一把脸，干脆也站起来靠着站牌。渐渐的，他们看到了远处走来一个高大的人影。安宗心里一紧，已经有几分猜到那个人是谁了。果然是韦陀。他缓慢地走在路上，昨天因为没有太注意，现在才发现他的动作比一般人慢许多，说他有些蹒跚都不为过。安宗看着白毅，示意他来了。白毅点了点头，眼神盯着那个韦陀看。他还发现再远一点，祭天这小子也跟上来了，不过因为他穿着一身警服，在黑夜里还真不好辨认。韦陀走路的姿势很奇怪，他一直都沿着绿化带步行着，像是一个静止的园丁。最后他穿过马路，又转到草丛里，一点一点的翻土，和昨天晚上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变得更加焦急。白毅看差不多了，拉着安宗就穿过马路，走到他身边，开口便问道： 你在找什么？ 韦陀像上次一样身体一颤，缓缓地转过头来。他眯着眼睛看他们，当他看到安宗的时候就微笑着： 小同志又来了呀，花种子种下去了没？ 安宗当初能够顺当的和他谈话，是因为在昏暗的光线下以为他是一个人，而现在才看清他真的是一具尸体。在他的脖子上还有那种青灰色的血管，皮肤也是死白的，身上有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，但是却不是腐臭味。他咿呀恩呀的半天，居然哆嗦的说不出话。此时白毅干脆直接接话道： 你还在找昙花吗？ 这样的问话风格果真很直很老白。 韦陀眼神有些异样。他抿着嘴巴没有说话，安宗有些紧张，毕竟他并不是活人。韦陀看着白毅说， 小同志，你不会明白一个上过战场的老兵到死都想要看到的东西。